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等事项。 市人社局详解两节加班费怎么算，中秋当天加班可以获得三倍工资。 全国规模最大全地下再生水厂明年投入使用，头顶将建成湿地。 本市将建设市级超载超限车辆监控平台，西北过境货车将试点境外分流。 限购40天，通州二手房成交量跌价稳。 北京电台主持人助力文化传承，打造最美特色词孝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第五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本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第五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要认真总结和巩固工作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措施，更好适应对口支援工作的新情况、新要求。要科学编制好“十三五”时期的援疆规划，使其与本市“十三五”规划和受援地“十三五”规划相衔接。开展对口支援，要突出就业，帮助受援地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加大对兵团第14师的支持力度，要突出教育，锲而不舍地加大对双语教育的支持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北京援建学校、幼儿园，全面提升教育管理水平。要突出医疗卫生，在维护当地群众身体健康过程中，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融。要把对口支援作为北京分内的事来办，始终坚持首善标准。会议研究了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的意见，要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把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金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昨天召开全体会议，听取本市2015年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出席。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吉刚所做的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公园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常务副市长李世祥代表市政府所做的关于贯彻落实预算法、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北京市2015年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就听取的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 在正在北京召开的第32届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世界大会上，瑞士中心总部、以色列孵化器趋势线、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20多个国外科技园组织纷纷与国内相关机构签署协议，在中关村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启迪控股等一批中关村企业也披露了他们拓展海外业务的计划。一进一出的背后传递出强烈的信号，中关村国际化进程正在加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在经过了3年多的接触和了解以后，瑞典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终于和北京长丰信息技术产业联盟走到了一起。总裁约翰邦说，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时机是确实非常好的。一方面是这个中关村越来越国际化，第二方面就是现在的注重创业的这种形式，中国的这种形式，也是我们感觉到现在和长丰联盟签署这个协议确实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在大数据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曹龙斌，在悉尼科技大学创办了高级分析研究所。这次回到北京，除了参加第32届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世界大会，他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到中关村寻找合作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在中关村呢应该有很大的空间，那么我这次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够把我们在一些大的企业或政府已经经过检验的这样一些系统服务产品，是吧，还有一些创新的成果，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国内做一些对接。 经过近30年的学习和发展，如今中关村已经成为和美国硅谷齐名享誉世界的高科技园区，这里的企业也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更具有挑战性的国际市场。启力控股总裁王继武表示， 所以现在更多的我们的国际合作是输出和协同，就是把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已经领先的一些模式输出。我们在香港建立了4个孵化器，然后在巴基斯坦建立的是巴基斯坦国家的第一个科技园，也是我们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相当于在这个科技园和创新领域第一个实验。 最近有调查显示，76%的中关村企业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发展意愿。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社局昨天发布中秋节国庆节加班工资计算办法，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本市用人单位在9月27号、10月1号、2号和3号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应当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资。10月4号、5号、6号、7号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应当安排其同等时间的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资。其中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确定应当遵循下列原则，首先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本人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集体合同约定的加班工资基数以及休假期间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都没有约定的，按照劳动者本人正常劳动应得的工资确定。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继续发布中秋国庆路况分级提示。延庆交通支队介绍，从今年清明、五一、端午期间旅游交通情况看，八达岭、龙庆峡景区、柳沟、百里画廊、四季花海等民族旅游区旅游车辆人数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由于八达岭景区停车资源有限，车场饱和后，走京藏高速进入八达岭景区的58出口就会关闭。警方建议旅游车辆在看到58出口关闭后，就不要再到八达岭景区旅游了。如果必须到八达岭，可能会等候2到3小时才能进入车场，建议先选择其他景区，下午4点后再到八达岭景区。 中秋国庆两节前夕，市交通执法总队昨天在全市20多个主要旅游景区集中开展打击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共查扣黑旅游车17辆，查获非法一日游8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执法检查的，您那个车辆有道路运证、营运手续吗？ 好像没有吧。 在昌平130景区，执法人员在几个检查点都查获了黑车、黑导游。 你有导游证吗？ 有啊。 我查的时候没有信息啊？ 不可能啊！ 我有，别人给我办的，我不知道。 在一辆京 B09941北方旅游公司的大巴车上，执法人员也发现了问题。 你的车是具有旅游营运资质车辆，但是向未具有旅游资质的经营者提供了散客认输业务，他这个旅行社也不一定存在。 这辆车上的20多位游客来自湖南，都是听信了网上或者街头散发的低价八达岭长城和130一日游的小广告报的名。 我收钱了没有？像你们 刚开始我也是看的，是在网上看到是收100啊，低价了150， 收一等于是250块钱，对吧？ 他因为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 而游览项目也变了，八达岭长城换成了昌平水关长城。 我们以为这个是八达岭的， 130你们去了吗？ 没有，就在这里路上走，就告诉你是130。 在2个小时里，执法人员查获了多辆有问题的大巴车和多位黑导游，全都依法进行了处罚。这也看出非法一日游在本市一些景区还比较严重，一方面需要持续不断的打击整治，另一方面游客也需要提高辨别能力。市交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梁建伟说， 不要轻信小广告和网上的一些宣传，千万不要轻信低价团费和零团费，这里往往都埋藏了陷阱。每天的旅游的时间远远低于购物的时间，一定要到这几大旅行社的正规网页。 一旦发生游客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可以拨打12328电话投诉。 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再生水厂怀房再生水厂目前已经基本完工，明年正式投入运行后，日处理规模可以达到60万立方米。除了怀房再生水厂外， 本市污水治理三年行动中计划建设和改造的水厂也基本完工，明年全都建成后可以满足城区所有污水处理需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淮防再生水厂的地下设备层目前已经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很快一系列污水处理和再生水生产设备将进驻，让这里变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全封闭地下再生水厂，地上则建成湿地保护区，美化生态环境。淮防再生水厂项目经理张文超介绍说， 它是全地下大量的基线的噪声完全是传不出来的，包括除臭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对外围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采用最先进的 MBR 技术， MBR 全称膜生物反应器，这项技术可以把原来再生水厂的生物处理以及两次沉淀这三个环节都集中在一个池子里进行，从而节省三分之一的占地。同时由于淮防再生水厂的 NBR 使用的是北京排水集团最新自主研发的膜技术，效率又比普通膜提高了20%，明年6月建成后，它的日处理规模将跃居全国之首。 设计规模是60万吨每天，对下游的凉水河、南城的小龙河、环青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的再生水出水可以送到丽泽商圈，对整个北京西南地区的水质改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3年起，北京启动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主要项目包括新建淮防、清河第二等四座再生水厂，升级改造高碑店和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等。市排水集团项目管理部部长张军介绍说， 目前所有的三年行动方案项目已进入了收官，到明年的6月，所有的项目都要同步建成，处理能力413万立方米每日，在10年之内能够应对北京的城市的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2015年治超工作将以超限、超载检测率、超限率、处罚率、卸载率为监督重点，以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和六环高速为屏障，以昌平区、房山区为第一批试点非现场执法单位，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市级超载超限车辆监控平台。北京现有过境大货车基本上都是从内蒙、山西去往天津、秦皇岛，从延庆进京，从通州出京，重车进京，空车回京，既污染空气，又影响交通安全和运行效率。目前本市西部和南部包括张涿、郎涿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已经建成通车，下一步将以西北进行方向为试点，采取过境货车境外分流措施，加强货运机动车管控，建立过境货车污染防控分流限流机制，制定构建环六环外部进行货车防控体系工作方案，降低机动车的使用强度，减少重型载货车辆的过境穿行。 8月15号至今，通州出台楼市限购政策已将近40天，二手房成交经历了一个快速下滑又缓慢回升的过程。记者昨天采访发现，虽然有的二手房业主加大了溢价空间，但整体均价并没有实质下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记者在通州北苑地区走访发现，大多数二手房中介门店里都没有买卖的客人，经纪人大都站在店门口闲聊，与限购前的繁忙景象不可同日而语。一位经纪人透露，由于买房人被限购，一部分二手房业主开始惜售。 我不知道一卖都等着，北京市我买过来，它肯定相应的学校、医疗，都会起。 链家地产市场分析师冷慧告诉记者，事实上现在通州二手房交易正在缓慢复苏。 最近的一周呢，通过我们自己的交易数据来看，通州区的成交量，一个周的成交量大概是100套左右。 冷慧表示，虽然一部分业主开始惜售，坐等通州利好全部落地，而另一部分有换房需求的则加大了溢价空间。 他把这个房子卖了，可能要去别的区买，或者说在通州本地换大的。诚心卖的业主，他这个溢价空间还是比以前要高一些。 这一点在记者实际采访中也得到了印证，有的二手房成交价会直降10几万。不过从整体看，通州二手房成交均价并没有全面下滑，而是保持在与限购前几乎相当的水平上。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通州新房供应少而导致的。 目前的通州的库存只有6000套，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低点。整个通州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大利好刺激下的热点区域。二手的话，现在价格都在20000多，同样纬度的什么大兴、房山等等也都在20000多了。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支撑目前成交量有所下滑、价格没有下行的这么一个主要原因。 朗诵《贵阳图》《弟子规》，为老人剃头包饺子。 昨天，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北京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在延庆县大庄柯乡慈母川村联手推出了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月度主题活动，在重阳节来临之际传播慈孝文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4号上午，在慈母川村慈孝文化广场上，孩子们朗诵的《弟子规》为活动拉开帷幕。相传八仙之一的汉钟离决心前往莲花山出道修行，就是在这里向老母辞行，因而得名慈母川村。千百年来，慈孝文化一直在村里传承。和这个村牵手的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说：“ 我来过两次，基本上这个年轻人少，一进村就是老人。但是一到六日，这儿的孩子们一般都还回来要看一看，陪陪老人。我觉得这应该推广下去。虽然我们在城市里打工，有好多朋友年轻压力大，但是孝心这件事儿不能不做，更不能晚做。” 活动现场，五位参与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公益活动的主持人为慈母川村委会捐赠了上百册书籍。65岁的慈母川村村民李兰说：“ 宣扬这个慈孝文化，对完了老年人感受特别好哦。一个孙子长辈了，回来都给我买好吃的，他这份孝也挺难得。” 为了让慈孝文化入心入里，慈母川村委会将要孝敬父母、经常带子女、爱人回家等内容写进了慈母川村民公约。另外宣布把每个月的农历初九定为慈母川村的慈孝日。慈母川村村支部书记高稳明欢迎广大市民来这里参与活动，体验亲情。 每月的初九，这个市民都可以带着父母、带着你的亲朋好友，大家共同参加我们这项活动，大家就一起动手做饭，一起吃饭，咱们全部是免费的，就是相当于和谐一个大家庭。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6，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城管执法部门近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非法小广告集中清理整治百日行动，确保重点保洁区非法张贴的宣传品广告的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一般保洁区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的停留时间不超过48小时。 首都机场9月27号将迎来第一个出港高峰，预计进出港旅客总人数达27万人次。首都机场提醒旅客，锂电池含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打火机、火柴禁止乘机随身携带和托运。 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中秋国庆两节食品安全监管情况，在月饼监督抽检中发现2批次不合格，没有发现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命性微生物污染等问题，本市月饼产品的质量安全总体稳定。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近日开展节日期间文化市场安全大检查，市区县两级文化执法部门检查文化市场经营单位3500多家次，立案106起。 中秋节期间，预计公交集团客运总量将超2000万人次，日均客运量达到1100多万人次。公交集团将采取增发车次和区间车的措施，提高运营效率。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和微信合作推出的微信支付充值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功能，昨天在微信平台上线，用户通过手机就可以直接将充值额转存到一卡通卡内，轻松完成充值，告别排队充值的苦恼。 本周六开始，4号线及大兴线将调整双休日行车间隔，调整后4号线及大兴线每小时可以多运送近3000名乘客。 2015中国循环经济十年峰会昨天在北京举办，峰会以绿色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对循环经济十年大事件和关键节点进行回顾和展望。 2015年北京学生海洋意识教育年主题系列活动昨天在东城区第55中学拉开序幕。今年系列活动的主题是海洋我们的家园，面向北京市各大中学、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北京民间艺术家协会下设的小小艺术家协会分会昨天在北京实验二小挂牌，30名在民间工艺美术方面有兴趣的小学生成为会员，他们将接受民间艺术家的专业辅导。北京民协也将举办小艺术家作品的专题展览。 欧洲当代舞台美术设计展从昨天起到10月24号在国家大剧院开展，本次展览是2015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中的特色单元，100多件来自欧洲顶级设计师的舞台作品参展，凭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可以免费参展。 中国青年魔术师俱乐部成立大会昨天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举办。昌平区的文化定位是发展魔术文化创意产业，国家大马戏院、北京魔术城将在“十三五”期间建成。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3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早晨城区和南部有轻雾，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飞滴打车入室越狱，市民不知，司机不用，处境尴尬。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市民讲述，记者记录。今天推出公交车篇。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8月18号，北京96106电召热线官方正式推出打车软件飞滴打车。目前这一官方软件已经满月，那么它的普及度如何，又暴露了哪些问题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飞滴一下即刻出发。 记者首先尝试了这款软件，选择一个4公里左右的目的地，但是在软件规定的等待时间内一直没有司机师傅应答。 您有一个订单状态改变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约20位会使用手机软件打车的上班族，询问他们主要使用哪一款打车软件。 滴滴打车， 滴滴跟优步吧。 滴滴打车。 当记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一款名为飞滴的打车软件时，仅仅有一位女士表示听说过。 还真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听说过。 对，也没有用过。 有听过。 那有使用过吗？ 还没有。 记者也询问了一些出租司机，他们现在使用的大多是什么软件。滴滴打车是吧？ 都有。 滴滴快滴。 在记者询问的司机师傅中，基本上都知道飞滴这款打车软件，但是没人使用。 它推广不够，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它有没有奖励。它如果说没有，没奖励的话，前景不会太好。 司机的态度其实也正印证了一位乘客的观点，老百姓图的就是实惠和方便。 谁有补贴用谁的呗。但是如果说是你官方出来了，你没有补贴，其实大家就要么就图方便，要么就图省钱嘛。你这个东西很明确的两个需求。 目前看来，飞滴打车上线一个多月，尚没有得到用户的普遍了解。记者也将情况反映给了飞滴打车的客服。 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开通刚刚一个多月，注册的司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反正它也有一个过程吧。 飞滴需要时间去发展，不过在滴滴快滴已经占据大半江山的情况下，飞滴有什么比较优势？是由弱变强，还是默默的沦为一个僵尸 APP？ 也需要市场来证明。 本周是最堵九月的最堵周，新闻热线推出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记者跟随记录普通市民的通勤之路，请上班族讲述自己上下班路上的所见所闻。新闻广播记者十月跟随记录了一位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市民，《我的通勤自述》今天请听公交车篇。 我的通勤自述。 56岁的单女士家住在海淀区四道口社区，她每天上下班都要坐公交车。 我呢住在首体南路四大口社区，每天呢要通过5公里左右到东山路口上班，每天呢都是差一个8点出行，要走2站地吧到白堆子那边，从白堆子奔航天桥去的车多，不用等，到航天桥东等624到东山路口，624的它车吧特别少，跟那儿有时候能等20多分钟，特别着急，这么大车场就这么点车。以前的话你看我624没有的话，我可以到航天桥南我坐604，去年调整路线的时候就给它就赶了，现在64它到公主坟停了不过来了啊。哎，来了， 半个小时有可能，所以就不敢等他。 你看要是从地下车顺的话，其实这个点儿根本就晚不了，所以经常呢我是这个点儿出来，我到这儿有时候8:45，就等于将近快1小时的时间快收路了啊。那下站又到了，今天是算顺的，从经济上从路途上就是坐地铁不值，考虑过骑自行车，因为现在骑自行车上班自行车道已经都被汽车给占有了，所以一个考虑安全问题，还一个呢是往这边是上坡，就作为我的年龄段就是骑车的话他那个腿累呀。现在是8:27，我用了45分钟来到了公司。 来了。 单女士说，总体来说公交还是比较方便，拥挤程度也比以前下降，这两天还都有座，但是这两年频繁进行线路调整，很多熟悉的线路被撤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方便，线路之间的接驳也不够顺畅，同时有时候久等不来，有时候却一来就来好几辆，如果能查询公交到达时间就更好了，希望公交改进服务，让更多市民绿色出行。单女士的建议实际上也是很多市民的呼声，如果乘坐地铁的舒适度有所提升，如果骑自行车的出行环境有所改善，如果走路上下班能更舒服一些，相信有更多市民愿意加入到绿色出行的队伍中来，这也是我们策划这组系列报道的初衷。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6.3，道路中度拥堵。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百安居， 油加的多，钱还花的少。 做梦，加特效了吧？ 不是特效，是超级最红星期五的实惠。10月16日，指定加油站刷交通银行信用卡返50%刷卡金，详询官网交通银行信用卡。 掌上银行好处多，不用排队没得说，功能丰富，交易快，天涯海角全覆盖，转账缴费、投资理财、信用卡还款，还有无卡取现等功能尽握在手，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